第十，由成林子穷之行凶以灭生灭衣食灭精妙微言，一样是行音尽色音显现的境界。若依言扬清净觉明发现心妙，即立涅槃而不前进，生性解者是人则堕定性辟之，知言独论不回心者为其伴侣，迷法菩提蒙失之境。大家都知道二乘圣人就是声闻言觉，是吗？言觉有两种，一种是言觉，一种是独觉。言觉，言觉是什么？告诉我听。言觉听佛所讲的十二因缘的道理，去明白这个无生理，叫做言觉。无名言行，行言色，色言名，色名色言来，来所所言受，受爱爱言所所言有，有言生老病死，言落去就是我哋。佢反过嚟咧，就灭呢个行无名，无名灭即行灭，行灭即色灭，色灭即无色灭。咁一路灭落去咧，就成咗呢个言觉。明唔明啊？乜嘢叫做独觉咧？咁独觉咧就出在无法世嘅时候，譬如而家你哋都可以成独觉噶。你能够有一种慧根啊，在心生野岭里面打坐修这个禅定，春光发花白花开，秋光黄叶落，知道世间一切都是生生灭灭，生生灭灭无常的，然后呢悟入这个无生理，凭自己的慧根去观察这个生灭法，悟无生理，这叫做独觉。他所证的无生理和言觉一样，同一类的。咁同声闻同唔同呢？同唔同啊？同，同声闻所证嘅理系同，无生理、空理同，但系佢比声闻叻啲，叻成点呢？咁，譬如话声闻咧，呢杯酒吓，呢杯酒倒咗佢，见尸焚炉取消啦。声闻，但是见尸焚炉的习气还在，即是等于这杯酒倒了它，你现在闻下这杯酒，还有 很多酒味，这个就是声闻人。如果将这个杯省省干净，酒味都没有了，就是言觉。正理一样，所差就是差这个习气都停迷。这个言觉证了空理之后，一样是填这个见思烦恼。如果他能够再回小向大去，第七信就是填见思烦恼，第八信就行尘沙烦恼，第九信就填尘沙烦恼，是吧？就填这个法执。他不能够回小向大再向前进，所以叫做定性言觉。叫做定性言觉咧，就是堕落，不前进就是堕落。哦，咁呢种咧叫做乜嘢啊？呢种咧叫做第十种言觉猛心成浸明果，慧眼圆通背涅盘成生觉言明不化言种。啊，有句说话话食古不化，啊呢、这个人咧系不化，啊证咗呢一个空咧。他向这个不化言种，不能够再进一步去求这个真正的言通，所以呢就背这个言通。如果证到言通呢就成法嘛，因为他不肯再求回小向大再求这个法菩提，所以叫做慧眼言通背涅盘成生于这个觉言明种。觉言明就是指这个无生智，得到这个无生智。哦，这种言觉和声闻啊，虽然证得三明六通八解脱，但是呢他只是得到二生生，未能够起应化生。 如果菩萨呢进入初智呢，就可以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应化好多生来教化众生，所以就是叫做堕落，能够进一步去靠法道。哦，阿难，二是十种禅罗啊，中途成空，因依迷惑啊，依微足中生猛足正，皆是色音用心交付，故生思维，众生混迷，不自浅量，奉此现前，各以所爱，先集迷心，而自休息，将为北境所归宁地，自然满足无上菩提，大妄已成，外道邪魔所感业尽，堕无更欲，声闻现觉不成增进。呢度系总结色音里边所修呢个禅定，所产生呢个十种境界。啊，呢十种境界系中途成旷啊，即系话响色音里边修行呢，未能够突破呢个色音成佛嘅中根呢，因为佢产生呢个旷解邪知邪见，所以呢依未满足之中呢是产生呢个满足嘅想。十种境界之中呢，前八种呢都是旷解，是以艾连真，以开作实，都是属于天魔外道。因为这些天魔外道呢是巩固这个色音，执着这个色音呢是为上智啦，为增因啦，所以呢就是一种邪解旷解。而声闻现觉呢虽然是正，但是得少为足啊，补果不前啊，未破这个色音，色音将破未破呢，他没有办法用这个止共力攻破这个色音，取解这个灭结，反而呢是执着这个色音啊，是涅槃天。所以呢都是属于邪，都是属于堕落。法话可惜众生呢顽固迷惘执着，自己浅度自己的德能，见了这种境界呢就不知是真是假，不能够分得开，所以从无始以来的习气呢迷惑了这个真心，到现在仍旧是迷惑，所以呢就认为自己所得的呢是一种真实的果，以此呢就停止作息，不会再向前进。所以这一种呢堕落天魔外道的人呢，将来呢个天受享尽，魔受享尽呢仍旧堕落无间地狱。而声闻现觉呢就不会堕落了，因为已经超出三界，不会再堕这个地狱恶鬼畜生了。但是成为什么？成为呢是这个不求增进的，不求增进这个人。所以佛教呢说这种在法花经里面说这种人呢叫做什么？招牙败种。招牙即是这个这棵树有长出牙的时候是不是会再向上生长啊？但他的牙已经招了，没有用了。所以招牙败种，即是说他在菩提道呢已经发生长，这个菩提的种子已经发生牙了，但他不会再继续生长下去，停止在这里，叫做招牙败种。所以呢法呢就欠阿能了，以等前三丙二类道，将此法无碍依我灭后前世法末世，普令众生各无思议，无令见魔自作沉溺，补须哀咎，消息邪言，令其身心入佛之见，从此成就，不遭歧途。前面这一段经文呢就斥迷，即是说这些众生迷惑不知，所以堕落。 现在呢就献阿能呢是要宣传这种道理、啊、综合前五种的释音来讲呢，在法来讲呢都是属于魔境，包括声闻缘觉在内、啊、阻止你前进这个就是魔、啊、所以法前面我们读楞严经知道经文里面有话，知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必成声闻缘觉天魔，知天魔王及魔见所皆有不知，二种根本错乱收集。而家包括声闻缘觉都是错乱收集，点解？佢迷失咗呢个涅槃城，哦，迷失咗法菩提，唔肯追求法菩提，佢只系咧得少为足。点解？因为佢唔明白边啲系生死根本，边啲系涅槃根本。实实际际啊，呢、这个阿赖耶识就系生死根本，明唔明啊？因为我哋一切众生都系去后来先做子婴啊，凭呢个业力带呢个色生去受生啊嘛，带呢个色心阿赖耶识去受生，呢阿赖耶识咪生死根本咯？灭咗阿赖耶识嘅杂染种子呢一部分。返妄归真之后，这个阿赖耶识然后是真心，但是呢现在包括声闻缘觉都不知道这种道理，所以就堕落这个魔了、哦、所以你阿能呢就要发起这个大慈大悲的心，在法灭道之后呢，将法将二内所道生的道理呢、啊、开示无法众生，令无法众生呢明白什么叫做真，什么叫做假，什么叫做法，什么叫做魔、啊、二内道有两种，一种是叫做波野行、啊、即是依一切法不生执着，然后是二内的真实妙道、啊、五十重音魔，每一重音魔都是因为执着，一执着呢就有贪，一有贪呢就堕落了。所以二内的道呢是要有波野智慧，真空的智慧，对一切法不生执着，叫做二内道。第二种是方便道，即是以种种方法教导众生、哦、这个声闻人有没有这种方法？没有，声闻人只是停留在这个色音的境界，立这个色音为涅槃，不能够冲破这个色音，以种种方便前口教法众生，所以不是二内道。因此法教阿难，你应该将二内道修行的方法讲给无法众生听，将此法门啊有通有别、啊、通就是指这部经所讲的道理、啊、前三卷半经文是开示以来众生，是令我们修行人先开言解，第四卷到第七卷所讲的呢是讲以梦言通，是修这个妙心共梦呢是属于言行，大八卷以后呢讲这个三渐次是经历六十圣位、啊、然后呢是叫做这个理行果，通通都是叫做此法门，即是说叫阿难将这部经所讲言解言行言理言修言直，通通要教化末法的众生。别呢就是讲这个五十重音魔了，五十重音魔即是说响五十重音魔是什么？就是说响修这个首令阎王大定里面、啊、由一心三共去修、啊、经过色音破这个色音，就超这个劫作，破这个受音，超见作，破这个想音，超什么烦恼作，破行音，超众生作，破色音，超命族、哦、但是在这个未将破未破五音的中间呢， 发生五十种境界，不同的境界，如果你们一执着呢就着魔，所以叫做五十重阴魔。咁呢五十重阴魔之中呢，又有通又有别。五十重是别中的通，色阴十境呢是别中的别。无论是通是别，都应该响法灭道之后，正法虽未，邪魔兴盛的时候，是哪个时候？即是现在，将这些道理讲给我们听，令我们这个末法时代的众生呢，要明白这部经所讲的道理，还有明白定中可能发生的境界，令到我们不可以中途成狂，因此呢就可以消灭自己心中的魔了。如果不是呢，心中的魔呢就会作怪，就会作孽，作孽呢就会怎样？作孽就会怎样？作孽就会拆堕落。所以呢，我前次都讲过，魔有很多种，而加修这个五阴，破这个五阴里面呢，我们众生迷惑的时候执着，色是我们这个身体，受是我们的感受，想是我们的思想，行是我们的心念，色是我们的阿赖耶识，我们执着这个五阴组织的身体是我，什么都为了我，我的家庭，我的幸福，我的财产，一切为我的幸福设想，于是就不惜破坏他人的幸福，障碍我们成佛，令我们堕落，这个叫做阴魔，明白吗？在修行人来说呢，在这个定中破五重阴而产生五十重的境界执着，就叫做阴魔。魔除了阴魔之外呢，还有几多少？生死魔啦，烦恼魔啦，天魔啦，是不是有四魔啊？每个人都有的所以呢，有些人闹人做魔鬼，实际上他不知道自己是魔鬼每个人都有魔嘛。你有没有五阴魔啊？有啊。你有没有烦恼魔？有啊。你有没有生死魔？有千祈不要招天魔就得了，是吧？咁啊，呢四种魔之外呢，再加呢常乐我净系涅槃嘅果。我哋呢现在执我哋呢个身体苦嘅，我哋执为乐系依苦认为乐，依无常认为常，依无我认为我，依染污法认为清净，叫做颠倒。四种魔啊，加埋四颠倒咧，叫做八种魔啦。抢华严经里边咧讲有十种魔，第一系幻魔，五幻，五幻即系五阴，大家明白五阴，即系话修行嘅时候咧，响五幻里边咧可能产生五十重阴魔，亦即是说迷境的时候呢，执着这个五蕴色身呢是障碍我们修行，叫做幻魔第二种是烦恼魔，你们知道了。第三是业魔，我们所作的业就要受这个果报报障，业障障碍我们修这个正道，叫做业魔这个死这里打错了第四种死魔生幻魔、烦恼魔、业魔、生死魔其次呢就是天魔天魔之外呢，就这些魔你们知道了。三昧魔呢就是修禅定的时候执着禅定的境界着魔善知识魔呢就是说现在你以着 正知正见的法师或者正知正见的朋友，是一种很好的福报。但可惜呢，你不信他，不肯亲近他，这个是一种魔。另外来讲呢，自己是懂得佛法，自己是懂得修行，不肯去教导他人，亦是叫做善智色魔。两方面讲的，菩提法智魔呢，就是说真真正正最现在这个声闻人言觉不肯回小向大，是堕落啊。但是真真正正修菩萨道的人呢，执着自己呢是有道可修，有道可证，是不能够称圣起修，前修契圣，都不能够达到个佛的境界，这个都是一种障道因缘，叫做菩提法智魔，贪着自己所修行的境界，起自执着，叫做菩提法智魔。咁呢呢度咧讲少咗，嗱，一幻魔，二系烦恼魔，三系业魔，四系死魔，五系三魔，然后咧六系天魔，又冇咗七啦吓，系嘛？嚟咗啦，天魔。嗱，呢度啱啦，天魔，然后咧，三昧魔、善知识魔、菩提魔，哦，咁而家讲呢个五十重音魔又点咧？咁前三音咧都系烦恼魔啊，或者系幻魔、业魔啊、天魔，后两种咧，后两种咩啊？行音同埋色音里边修行所产生嘅，以前系三魔，见魔自己执着嘛，起邪见嘛，以前系三魔。哦，呢度系少咗呢个三魔啊。嗱，而家我哋明白呢个五十重音魔系有咁多魔障啊。而家咧，我哋就要设办法破除呢个魔障啦。点样破除法呢？咁法话二是法梦啊，先过去世行沙而来，未曾行沙劫中未曾而来，秉持三开得无上道啊！阴魔若尽，则以现前知根扶用，从扶用中能入菩萨金刚光位，圆明精心依中法法而净琉璃，内含宝业，二是乃至超十信十自受行十回向四家行三菩萨所行金刚十地等觉圆明，入依而来妙庄严海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咁就降伏咗魔啦。哦，我哋不但系呢啲烦恼魔、业魔不起、五阴魔不起、心魔亦不起啊，连呢个菩提法智魔都不起啊。咁咧呢一种咧就系呢部经所讲嘅二内道，呢啲二内道呢啲法门咧系过去啊。先前过去世行沙劫以来所有的法，哦，所有的法都依这一种法梦。这种法梦是什么呢？通的是讲这部经所讲的什么？现解现行现修现证的道理。别的呢就是这一道五十重音魔所讲的境界，十方以来行沙未曾佛都是明白了这些道理，依这些道理去修行，先开现解，然后起现行，正坐兼修。正坐兼修是什么？一心三共正行，次戒众咒是助行，是这部经所讲的。十方未曾知佛都是依这些正坐而行去修，所以得到呢见闻觉知六根互用 最后呢进入这个等觉最后心，等觉最后心呢，等觉最后的工位地呢就是圆明了。这个时候呢就能够证得这个妙智展大白色成大圆镜智，这个时候叫做妙，叫做圆。这个时候呢金刚刚位就是等觉后心展色成智，这个时候进而就成法了。那当这个展色成智的时候，等于什么呢？等于净琉璃，内涵宝玉，一啲障碍都冇，清清楚楚。圆明就是波野得，精心就是法生得，依中法法就是解脱得。圆明是布生，精心是法生，法法是应生。到这个时候正得法果心得，而能够得到这个法生、布生、应生，这个时候呢就灭了这个色音里面的微细生灭，进入这个现性实性，这样呢就可以超出十相、十地、十行、十回向、十四加行等觉，直到这个菩萨等觉菩萨最后生的心就是圆明。圆明这个时候即是等于观世音菩萨修以无言通，忽然超越十方世出世间，十方圆明获二时性，一者上合十方之法孔觉妙心，以佛二类同一次力；二者下合十方众生一切六道众生，以之众生同一悲仰。这个就是前面经文佛所讲，有大佛顶，有心摩地，命大佛大佛顶首令愿望盖足，闻行十方以内，一门超出妙庄严录。一门超出呢，就是超越这个十字、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自行向地是什么？是妙庄严路来的，是一条路来的。超越了之后，超出这条路呢就可以达到妙庄严的家了。妙庄严的家呢就是入于二内妙庄严海咯。这个时候就降魔成佛，跟着呢就可以展法轮度众生了。结果我们都讲完了五十重音波，希望大家由现在开始进一步去降伏五十重音波。